江波涛的吴浪踩着刚被他一记鬼斩劈下的垃圾追向君莫笑，孙翔的一叶知秋却转向这边继续直线前进，明显是要到前方和江波涛的吴浪形成夹击。与此同时，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也继续在垃圾堆上方向这边移动，居高临下的视角却看不到君莫笑行踪。叶修采用压低身形的方锐式猥琐流的移动，防的就是上方的周泽楷。但图毕竟是轮回的主场图，视角没有锁定君莫笑，但就从他逃走的方向，轮回三位心中已有一个判断。江波涛左，孙翔右，周泽楷走上空，轮回的阵势不只只是两路夹击，而是三路包抄。就在这儿了，江波涛和孙翔两人几乎一样的心思，两人的角色更是一致的速度，各自抵达这一转口后，不约而同的就向上扫了一眼周泽楷的一枪穿云。很好，一枪穿云也完全跟上了二人的节奏，均高临下，三路压制。地裂波动剑，罢碎。一个挥出短剑天炼，一个扫出战矛雀邪。吴浪和一叶知秋一边冲出一个转口，一边就已经以攻代守，以免君莫笑又是蹲在角度阴人。不过这次两人显然想太多，叶修并没有让君莫笑在任何一边的转角做埋伏，只是继续压低身形，很平常的在移动。结果前方一叶知秋罢碎闪出，截了他的前路，转身一看背后，吴浪的地裂波东剑已经卷着垃圾飞来，上方更是传来一枪穿云跳落在这堆垃圾上的声音。君莫笑后跳，先将吴浪这起地裂波动剑避过，同时一拧身就要爬上身后这垃圾堆，但江波涛早料到这一点，吴浪短剑天连再挑，一记极光波动剑顺势闪到，彻底断了叶修的念头。孙翔的一叶知秋已从这边逼上，立即见到被吴浪的极光波动剑截下的君莫笑，双手飞快一个结印，影分身术。孙翔立即意识到了，一叶知秋不禁反退，转视角立即翻看自己身后，没人，视角连忙再转回，结果这边也没人，怎么回事？孙翔心下正吃惊，却听上方传来声响，地心斩首术。叶修操作君莫笑施展的赫然是主定忍术，下方遁地现身时竟然是从垃圾堆的上方钻出。周泽楷的视角还没来得及看到下方的君莫笑，自然不知对方在搞这动作。君莫笑猛从垃圾堆里钻出，正出现在面前，忍刀一翻。所幸周泽楷不确认下方君莫笑的动作，但叶修也不知道上方一枪穿云的准确位置。这一地心斩首术最终钻出的位置正处在了一枪穿云的正前方，而且还稍稍远了一点，这就给了周泽楷足够的反应和操作的时机。一枪穿云疾步后跳，避开了君莫笑距离并不完美的这一击，荒火碎霜双枪亮起，枪口漆黑，转眼一同染上枪火，砰砰砰砰砰，子弹飞射，距离不过两步，这哪里还能避得过啊？噗噗噗噗，君莫笑接连中弹，但却不见血花，身子瞬间就像一个支离破碎的影子。影分身术，咻，极快的一声，自一枪穿云的脖项间穿过，一道鲜血跟着就已经喷射出来，割喉。君莫笑影分身术闪至一枪穿云身后，飞快做出一击，跟着千机伞拆成双截东方棍模式，君莫笑双手一扣，已将一枪穿云拿住，振臂一挥就将他丢了出去，抛头。一切都只发生在瞬息间，似乎前一秒君莫笑还在地上被吴浪和一叶知秋夹击，结果下一秒就已经出现在垃圾堆上方，跟着就已经闪到了一枪穿云身后，再然后一枪穿云脖子还在飞着血，就已经被扔出去了。快，除了快，根本没办法找出第二个字形容，大家只觉得把这个筷子给剁碎了，似乎才足以形容方才这电光火石的一瞬又一瞬。不是快到这种程度，能让周泽楷都措手不及吗？江波涛和孙翔这才刚刚听到上方有动静，想去查看呢，结果就见一枪穿云已被扔下，此时当然不是问候队员的时候， 两人不加思索，一左一右，一起踩着垃圾堆就往上跳。结果孙祥这边一叶知秋刚一冒头，就见一颗手雷就要落在眼前，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，孙祥下意识的一甩鼠标，一叶知秋战矛横过，将那手雷一碰，砰！仓促中力道根本没办法掌握到最佳，手雷到底还是炸了，但至少算被一叶知秋攻击招架在了身子外，冲击力未能将它弹开。一叶知秋继续向前跃起，谁想一叶知秋没被弹开，但爆炸的冲击波却把他刚要落脚的那边垃圾给掀动了，垃圾堆的松散一炸就是一个坑，一叶知秋踩了个空，身子呼的一下又沉没下去了。孙祥这边看着也就是有点蠢，江波涛遇到的才是根本没办法的攻击，他的无浪也是刚一冒头就被千机伞从天而降，仿佛流星一般星落，驱魔师技能。江波涛当然很清楚这技能的效果已经判定，在那一瞬间心里就放弃了，但已经腾空的角色却不是想怎样就怎样，江波涛连忙让无浪施展了一个格挡，而后连落脚都没有，就直接被一记星落给撞了下去。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祥，职业圈中赫赫有名的三位高手，全都是全明星排位前十的顶尖大神，结果此时被叶修以一对三打得在垃圾堆下东倒西歪。虽然只是那一瞬间，虽然可以看出叶修如何因势取巧，但不管怎样，这一幕都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解说潘林和李一博完全找不出任何词来描述叶修的思路手法，都挺简单挺平凡的，或许一个普通玩家在这种时候都能想到和他差不多的处理方法，但问题是叶修面对的可是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祥这三大高手，这可不是单凭想到就可以解决的，比起想到做到才更难。叶修做到了，所以全场寂静，电视转播中也没有任何解说的声音，所有人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垃圾堆上方的君莫笑，转身准备离去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不敢和这三人真的正面交手，但是能如此胜上这么一回合，已经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了。之前还在认为三打一那必须要搞定，搞不定就丢人之极的职业选手们，这一刻却也都保持了沉默。他们只是习惯性的将自己带入后，纷纷觉得在那一刻那一瞬间叶修没有人能拦得住，场上的三人不能，他们也不能，在这个地球上大概就没有人类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妈的，千言万语到最后汇集成了一句脏话，是叹息，是感慨，但更多的是福气。这种程度的发挥真的不能换轮回三位不给力，这完全要怪对手太强大。但轮回的三位可不准备和观众一起惊讶，一起沉默下去。被君莫笑从垃圾堆上抛头扔下的一枪穿云，因为抓取技能的强制判定必须要倒地，但在倒地状态完成后，最快的速度就以地上弹起，几乎让人觉得他是掉在了一张弹簧床上，立即就被弹回了空中。开火，双枪怒射，却是飞枪操作，借后坐力一枪穿云，已重朝垃圾堆上跳去，半身中身子就已经在拧转，周泽楷将射击的推力、跳起的高度等等一切都拿捏得精准之极，弹起后坐力升空，转身正朝前方落下，一气呵成，砰砰砰，枪响仿佛就没断过，但是此时子弹已经飞快地飞向了前方的君莫笑。叶修吃了一惊，要吃强制倒地判定的一枪穿云居然第一个追了回来，周泽楷的反应之神速也有点出乎他的意料，而此时他还远没有让君莫笑跑到可做隐蔽的地方。这垃圾堆不像实地那么坚硬，一脚深一脚浅的移动速度非常受影响，翻滚躲避着子弹，叶修顺势还让君莫笑还了两枪，避过的子弹暴雨般的落在垃圾堆上，像是掀起了浪花一般，乱七八糟也不知是什么的破碎东西被子弹溅得纷纷扬扬，在君莫笑的身边飞舞着，砰砰砰砰。 当当当当当，一枪穿云，枪声不响，但是这荡间竟然又夹杂起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噗，君莫笑忽然肩头中弹，而这完全出乎叶修的意料，一枪穿云的射击轨迹他明明躲得很彻底，是那些碰撞。叶修飞快意识到了，周泽楷竟然是利用起了这些被子弹溅起的垃圾，让射出的子弹和他们碰撞，将他们制造出杀伤力不说，还让子弹的轨迹因此发生了些偏转，让叶修无从判断。顷刻间，君莫笑再遭三次攻击，两次是被飞溅的垃圾撞到，一次又是一颗轨迹被撞歪了的子弹。他的行动顿时大受影响，如此密集的连续撞击，角色节奏完全被破坏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千机伞张起，啪啪啪啪，密如雨下，子弹加垃圾瞬间不知多少打到了千机伞盾上。叶修不可能一直靠千机伞盾太掩护，千机伞的耐久根本扛不起一枪穿云这样的攻击节奏，撑伞只是赢得一口喘息。紧跟着伞面收起的瞬间，千机伞尖喷出了火舌，格林机枪对射。